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您那儿下雨了吗？哎，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挺意外的。哎， 对啊， 今天不是说那个快40度高温，不是这个大晴天吗？ 嗯， 这怎么说下雨就下雨啊？问这话的朋友估计是一直在屋里待着的，没出去看看啊。您现在要是探探头，就会发现咱们北京城啊，这个东部区的大部分地区，自北向南将会有降雨的天气，天儿已经开始阴起来了。北边的部分朋友已经发来消息说，那雨点儿已经落了地了。 哎呀，赶紧下场雨吧，凉快凉快， 凉快凉快是吧？ 啊， 所以说一会儿要出门的朋友啊，这个建议您带好雨具，这个因为可能真的会下雨。 嗯， 反正说到这个天气的事儿啊，这个最近这个高温的天气捷足先登，因为啊这个伏还没入呢，明天才正式入伏。 嗯， 今天早上市气象台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啊，预计今明两天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8摄氏度。这个局部分地区还有可能突破40度大关。 嗯， 这个高调的气温呢，让今天也就成为了今年夏天第一个名副其实的高温日。同时呢，今天空气质量啊也不太给力，是中度污染，部分地区呢是重度污染。上午10点钟，记者就在北京动物园看到北极熊啊，在馆舍里边游泳池是游来游去，这时不时还潜到水里。另一只北极熊就露了几下头啊，索性那就钻在洞里，直接就趴了窝了。 嗯， 根据工作人员介绍，北极熊呢这不喜欢热，它喜欢天凉。这个饲养员啊，喂食的时候呢，会把它那个吃的食物啊裹在冰块里，给它们降低体温。这爱吃冰镇的，不爱吃热乎的。 嗯， 北极熊馆对面呢，5只小棕熊啊，就为了争抢那个水池子呀，在水里是不停的扑腾啊嬉戏呀，那样还挺可爱，反正就引来了不少游人围观拍照。而黑背胡狼呢，也没有了之前在领地内来回巡视的兴趣，太热了，热的躲在角落里乘凉呢。 嗯，都热。 目前呢，在北京东边啊，有灿红的外围云系，但是呢，距离北京数百公里。北京西边呢，降雨云团还在甘肃宁夏一带，距离北京将近2000公里。这两团远水啊，是解不了京城的禁火。整个华北平原呢，处在两个天气系统中间的晴空区，所以日照强，增温显著。 嗯， 是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继松介绍啊，北京的高温天呢，一般都出现在6月和7月。平常啊，平均首个高温日呢，大多是出现在6月10号。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啊，虽然迟到了一个月，但是啊，从整体气候特征看，也是正常的。 嗯， 孙继松介绍说啊，这唯一有区别的呢，那就是6月份高温呢多表现为暴晒，而7月份的高温呢是由于相对湿度大，表现为闷热，也就是咱大家伙说的桑拿天儿。 嗯，你说这个夏天到了， 明天入伏，今天高温。你说我今天在办公室待着，我真的都不想出去呢。一出去走两步一身汗，走两步一身汗啊！ 就这天都不知道穿什么好了，是吧？ 嗯， 这衣服真是洗的实在是太勤了，费洗衣粉呢。 是， 所以还是这句话啊，这个天气呢时有变化。你看看中午白天的时候给咱热成那样，这说到傍晚的时候就开始哗哗下雨，阴天刮风了。 嗯， 所以及时增减衣物，及时补充水分，安全度过这个酷热的夏天。 嗯。咱们再来看看第二条，6月14号，家住在深圳的女孩小叶在超市买了一瓶酸奶，买回家之后呢，就一直放在冰箱里边。过了几天，并没有超过酸奶保质期的情况下，这小叶打开酸奶，哎呦，一喝觉得这味道不太对， 嗯， 可能是酸奶变质了，就随手啊把酸奶瓶盖上就拧上那个瓶盖之后，就扔到垃圾桶里边了。 不要了，扔了呗。 对，可是没想到这再平常不过的动作，却导致第二天酸奶瓶爆炸。 酸奶瓶还能爆炸呢？ 啊，这当然，这个爆炸也是打引号的哈。第二天，小叶像往常一样在厨房做家务，这低头啊往这个垃圾桶里边扔垃圾的时候，突然啊这个酸奶瓶的这个盖子弹起来，嘣的一下就崩到他这眼睛上了。顿时小叶就觉得哎呦，眼前一片漆黑，造成了眼周的皮外伤。 那这还真的是爆炸了。 嗯，那记者经过梳理之后发现啊，类似的事件并非第一次发生。据媒体公开报道，2013年4月19号，温州一名女士从冰箱中取出一瓶酸奶，放置了一会儿之后，这个酸奶突然也是爆炸了，将这名女士价值20000元的名牌包给炸坏了。 心疼啊。 食品学家专家文静教授介绍，含有活性乳酸菌的酸奶必须冷藏在2到6摄氏度低温状态下。 是， 这是因为啊，酸奶是由这个乳酸菌发酵而成，低温状态下的乳酸菌呢，能够保持活性，又不会使酸奶继续发酵。如果放置在非冷藏环境下，时间过长，这乳酸菌就会不断的繁殖，产生的这个乳酸增加会使酸奶的酸度增高，口感会变得过酸，甚至超出可接受的范围。 嗯， 那严重的时候啊，乳酸菌的数目及活性大大增加，不仅产生乳酸，同时还会产生像是乙醛呐、二氧化碳啊、乙醇啊等物质，并会导致其他细菌的繁殖，使酸奶变质。发酵过度产生的气体如果积累过多，还会使密封的这个包装盒啊膨胀，甚至于爆裂。因此啊，人们在购买酸奶的时候应该注意包装上标注的生产日期、保质日期和储存的条件。 嗯， 不要食用过期或者储存在不符合条件场所的酸奶。这文静教授还说啊，说酸奶爆炸事件中啊，小叶所在的地区是深圳。 嗯， 你像深圳夏季气温一般都比较高， 是 更容易加快乳酸菌的发酵速度，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气体，因此才会撑爆酸奶的包装。 啊，是这样，所以这个酸奶瓶，这个垃圾桶里的酸奶瓶在受到外力的状态下才会发生爆炸，是吧？ 嗯 嗯。 不过既然说到了冰箱里的酸奶啊，这个要不然今天咱也聊聊跟冰箱有关的互动话题怎么样？ 行，凉快。 这么热的天哈，说一凉快的话题。这个您家冰箱里有存货吗？您家冰箱是空的还是满的呀？如果是满的的话啊，冰箱里什么东西囤的最多呀？一般您都什么东西会装在冰箱里呢？ 嗯， 打开冰箱看看呗，看看家里冰箱现在什么状况，给我们分享一下。大家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将您的互动消息发送到我们的订阅号当中啊，订阅号里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今天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家冰箱里有什么存货呢？最近喜剧演员贾玲在某电视台的《欢乐喜剧人》节目当中啊，表演了一小品。 嗯， 这小品啊叫做《木兰从军》。这个唧唧复唧唧，木兰啃烧鸡 啊，不是这词儿啊。 这身着古装啃着烧鸡就走上台的这个贾玲啊，饰演花木兰。 嗯， 被父亲逼迫去从军，在军营当中也不英勇善战，而且呢，看着这个胸肌壮男啊，还流鼻血。 哦， 中国古代巾帼英雄花木兰呢，被恶搞成贪吃不孝、胸无大志、贪生怕死的傻大姐的形象。 嗯， 木兰文化研究中心发出了公开信，要求电视台和贾玲道歉。随着争议不断的扩大，这小品《木兰从军》的视频呢，也已经从部分视频网站上下线了。但是事情发生之后啊，这演员贾玲呢，始终是沉默不表态，而他的经纪人拒绝接受媒体的采访。 嗯， 从事发的时候到现在其实已经过去了快半个月。一般按照娱乐圈啊处理这个普通负面新闻的危机公关方式啊，噤声不语，那就表示当事人是希望这事儿赶紧过去，风过水无痕般不了了之。 嗯， 电视台呢就将责任推向了节目制作公司这个欢乐家鱼，希望公司的出品人在媒体上做回应，这人家没有道歉的意思，代之以解释。这个小品的主题是吃亏是福，希望大家能够完整的看待这件事儿。这恶搞这词儿啊说的有点过，不太妥。而义正辞严的要求道歉的一方呢，也就是中国木兰文化研究中心啊主任宋成树就认为，这部闹剧提供的全都是负能量。花木兰故里河南省商丘市文史专家郭一方说，巾帼英雄花木兰的故事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海外也广为流传，这欢乐喜剧人节目如此恶搞，那是误导青少年啊。对于贾玲到底该不该为这件事道歉，也引发了全民热议。某这个门户网站啊进行了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截至7月11号的下午3点，已经有接近5.6万名网友参与了投票，其中51.88%的网友认为贾玲不应该道歉，喜剧形式没必要如此认真，但是也有43.57%的网友认为贾玲这种侮辱英雄人物的行为应该被制止。想来贾玲到现在也不发声的底气啊，这电视台和出品公司的态度应该也是源自于这个，就把它当作简单的争议事件，认为是可以置之不理不了了之的。这个说到恶搞啊，其实呢解构大人物啊是喜剧手法的一种，所以呀、有网友就举出了像关公战秦琼的例子跟他类比，为贾玲辩白。稍有常识的观众都能看得出来，这一定是篡改历史啊。如果花木兰真的是英雄的形象，那她形象早就深入人心了，也不怕被人恶搞，因为不管别人做了什么都改变不了她在人们心中的形象。这是支持贾玲的朋友啊，这个反对的这位朋友，这些朋友啊就表示，夸大人物自身特点来抖包袱的叫喜剧，扭曲人物特点甚至来抹黑人物来搞笑的那叫脑残，上台之后是要被观众嘘的，没资格做喜剧演员。说到花木兰啊，其实呢打从唐代追封为孝烈将军开始，就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忠孝节义传统精神的代表，千百年来啊一直受到中国人的尊敬。1998年，美国迪士尼公司啊将花木兰的故事改编成了动画片，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欢迎。每个民族呢都有自己要守护和捍卫的英雄人物，这个呢也不仅仅是历史，更多的是民族精神和历史传承。在多元化的社会当中啊，艺术形象甚至英雄形象要被解构被颠覆，那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忠孝节义这种流传千年的中华民族立国之本的民族精神不应该被轻易戏耍和扭曲。传统是前人智慧的累积，主流呢是今天人的选择，难道就因为愚人一乐就要颠覆传统波动主流吗？ 再来关注另外一条，昨天晚上6点多，地铁9号线晚高峰时段，7岁男童强强随人流啊在白石桥南站上车，但是啊他的妈妈却没有来得及上车，一时间呢门关了，妈妈就非常着急，直拍这个屏蔽门。 哎呦， 地铁这工作人员发现之后啊，迅速联系下一个车站的工作人员，及时将孩子找到，让母子团聚。 嗯，有惊无险。 王女士说啊，当时这个白石桥南站人很多，强强啊看到去往郭公庄的方向的列车来了，一边喊妈妈说快点儿快点儿，一边呢就随着这人流登上了末节的车厢。但是啊，强强刚上去，这个屏蔽门很快它就关闭了，列车就要启动了，妈妈却未能上车。哎呦，这王女士十分着急啊，她说这孩子站在车里边看见妈妈没上车都被吓哭了。哎呀，她就这个时候希望能列车能够制动。此时呢，接站员李岩也发现王女士开始大喊大叫，并且敲打这个屏蔽门，于是呢赶忙上前来了解情况。随后值班站长立即联系9号线军博站、北京西站等多个前方车站，他就怕来不及啊。好在这个反应及时，根据王女士所描述的这个体貌特征，孩子走出一站之后就被截住，王女士很快就前往了这个白堆的站与孩子团聚。意外情况可以说是化悲为喜， 是。 但是地铁方面也是提示大家哈，遇到此类情况的时候，非常理解乘客焦急的心情， 但是啊，你这么拍车门或者拍屏蔽门的做法真的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列车在启动之后其实也不便紧急制动，所以说如果说出现这个失散的情况，乘客可以立即向工作人员求助啊，以便在下一站或者尽早的把这个孩子或者失散的这个人员找到。 对，还好哈，这个孩子找回来了。也确实这件事上呢，这个母亲跟孩子分离的那一瞬间很激动啊，很紧张，也能理解，但是确实采取的这样的危险措施我们是不提倡的。当然如果说哈，人流特别多的时候，那孩子跟家长是不是应该寸步不离，在一臂之内能把孩子这个够得着啊，是吧？怎么能让七岁的孩子随着人流就上了车，而母亲自己反而被人流挤下来上不去车了呢？是不是？ 是 这个哪怕就不是说这个一个人上了车一个人没上车，您想想万一这要是您上了车，孩子留在车站这一边，孩子是不懂得去找这个工作人员求救的，这个时候再发生了其他的意外情况，那家长是不是更着急呀？ 是， 所以说啊，这个还是防患于未然，对于年纪特别小的孩子带到公共场所的时候，您真的得是寸步不离的看护住啊。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成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刚才那事儿啊，还得嘱咐一句，多说一句啊。 啊， 这事儿得很谢谢咱们地铁的这些工作人员啊。 没错， 尽职尽责的工作人员也是保证了大家的这个乘客的安全哈。当然了，也避免了很多更多更复杂情况的发生。 没错， 所以说还是要谢谢我们地铁的这些工作人员们。 谢谢， 谢谢你们的尽职尽责。 嗯，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您家的冰箱里啊有什么存货？哎，那实话开说，我们家冰箱里存的鱼最多。 鱼？ 哎，有好几种海鱼，因为啊家人都爱吃又健康，所以啊去超市的时候看见合适的就买回来放在家里的冰箱里，这什么时候想吃的时候什么就拿出来煎一条炖一条，是不是？ 嗯，鱼是个好东西啊。 是 啊。嗯，还有这个梅特斯啊， 梅特七 啊，梅特七， 一台老把人家叫成梅特朗，你看看就没念对过。 对，抱歉啊，我看见他这个发了好几张图片哈、啊，里边 有茄子， 对，各式各样的， 那是窝窝吗？ 啊，你说哪个这个？ 哎，对，这梅特七发的照片，因为我们点不开大图，只能看见模糊的小图，反正就是满满当当的冰箱啊！ 真是啊， 这谁看谁嫉妒啊！ 对，家里不是三门的冰箱嘛，结果每一层里边都装的满满当当的啊！ 50后也说，哎呀，今天热就热吧，出汗排毒啊！ 哎，这倒是， 出了汗那是排了毒，最可怕的就是闷着不出汗，那实在是太难受了。 嗯， 不过出了汗之后，还是得提醒咱各位这个市民朋友啊，不能着急贪凉。不能冲凉水澡，不能着急喝那些冰的凉的饮料，会刺激到肠胃，刺激到身体的整个血液循环。所以说真的说不舒服的时候啊，特别热的时候，咱还是喝凉白开，咚咚咚咚咚灌几口下去，一会儿您就自然凉了，是不是？ 嗯，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您家的冰箱里啊是空的呀还是满的呀？如果是满的话啊，这空箱冰箱里一般都囤了点什么，都放了什么，什么东西最多呀？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大家呢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查找大成小事，关注并留言。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成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前天下午啊，在地铁十里河站 D 出口，有一辆张贴着十里河便民车招手急停，上车2块，晚10点之后3块的电瓶车正在那儿揽客呢。 嗯， 这个车呀看起来就特像那个 公园的观光车， 哦， 有五排座椅，车身呢就用那个特别薄的铁皮围挡着， 嗯， 司机啊手里还拿一对讲机，不断的跟同伴沟通路况，互相提醒是不是有人检查等信息 啊。 等司机啊一登上，这个记者登上了司机所在的一辆车啊，这个司机就要求您先交两块钱，那个您就放您身边的鞋盒里啊，先把钱交一下。一大波从地铁里出站的乘客上了车之后，这摆渡车呀就来到了十里河桥东513路的公交车车站，在那儿啊搭载候车的乘客。一分钟之后，摆渡车呢就满了员了，甚至是超载了。原本15个座椅啊，这个时候已经容纳了20个人，儿童啊、女性啊，甚至啊坐在这个家长和男朋友的腿上，那真的是人挤人。 嗯， 摆渡车呢后来就沿着李营大街啊向这个东南方向一路狂飙啊。 哎呦， 说狂飙也不是说信口雌黄，那真的就是在主路上不断反超机动车。 哎呀， 这途中乘客啊还是可以招手即停，说下就下，那简直就是无视正常的交通秩序啊。 嗯， 最终呢这辆摆渡车呀停驶在吕营家园啊，这儿呢有很多辆摆渡车聚集，等客满了之后啊再返回十里河地铁站，就在这两站之间一直的往返摆渡。市民陈先生说啊，早晚高峰时段呢摆渡车盘踞在十里河公交站前，严重干扰社会车辆和公交车运行，甚至啊曾经还是出现过翻车剐蹭的事故。同时记者也看到这些摆渡车呢反侦查意识还挺强的， 哦， 很少有原地趴活的，并且啊已经习惯于穿行古玩城之间的小路来躲避处罚。多名居民也反映这摆渡车呢是最近2个月出现的，除了十里河地区呢有很多家古玩城、装饰城聚集，流动人口比较多，这些背景之外呢，这个最近啊分钟寺这些地方不也拆迁了吗，导致吕家营附近住户激增。而在这条线路上啊，仅仅513路一趟公交车，这运力呀、啊、跟附近市民出行的需求不是很匹配。 嗯， 有居民就说，目前呢除了早晚高峰公交车比较多之外呀、啊、其他时间呢大概都是40分钟才来一趟，车上是常态化拥挤，这实在是挤不上又着急，那就陆陆续续登上了那黑摆渡车 啊。其实这摆渡车是钻了这个老百姓要出行的这么一个空子。那其实这个问题也好解决哈、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啊正常的我们正规的这个公交运营这个条件下啊，再给它增开几辆，或者说想办法能够起到一些便民的一些措施。那自然到时候这个摆渡车它不安全，那肯定老百姓也就不会再去做了。 没错，其实像这样的问题啊、嗯、之所以存在问题，还是有这样的需求。既然有这样的需求呢、 嗯、 你光堵不行，还得输。所以说这个还是那句话，最后1公里的问题啊期待解决，当然也是咱北京城太大了，一点一点解决吧哈。 嗯，有一条路它不下雨的时候坑坑洼洼，下了雨那就深一脚浅一脚。昌平区牛北路与定四路之间的这条小路着实让附近的居民是头疼不已。原来这条小路本来还算平整，去年开始啊部分路段翻开铺设管道，至今仍然没有恢复原状。昨天下午呢记者就来到了这条路旁，这是一条没有名字的路，位于白庙村东街的北口。这是条近1000米长的道路，地面上呢是铺满了黄土，坑坑洼洼。 嗯， 其中一些坑啊低于旁边的地面10多厘米，上面留着明显的这个车轮印。但由于啊道路连接着附近的一些单位和居民区，那不少居民从这儿骑车啊步行走过，还有一些汽车是缓缓的开过，坑坑洼洼的地面让自行车是晃晃悠悠、 哎、 看着就十分危险。 是啊， 嗯，那根据这个周围的居民说啊，早年间这条小路不过是田地之间的土路，后来啊旁边不是盖起了一些居民区和单位吗，小路就开始铺设水泥，变成了一条好走的路，那部分路段呢还有树荫覆盖。然而去年10月这儿陆陆续续就有工程，那有工人就把这个路段上数百米长的这个地面就挖开了，开始铺设管道。有的居民说是燃气管道，也有的居民说可能是下水道。等到今年夏天到来，这儿已经很少见到工人了啊，听说工程已经修完了，但是你说修完了吧，这路却一直没有复原，仍然是黄土裸露。 你倒是给盖上啊。 嗯，你说黄土裸露啊，一几场雨之后，这道路就被过往的这个车呀、人啊、碾啊、踩啊形成了一些大坑。 嗯， 下雨之后呢就会出现大小不一的水坑， 那这些坑啊，下雨天足以难住人们。汽车从这儿过的时候，生怕打滑开不出去；骑车的人稍微一歪身子，踩到地上就是一脚泥。 嗯， 那记者也将这个情况反映给了昌平区市政市容委，工作人员表示将会派人前去详细了解情况。 反正也不是不让挖 啊， 挖完了之后还是那句话，您倒是给填上啊，对吧？ 是，嗯， 这不能这什么事儿弄一半就撂那儿了。说北京人干事有理有面是吧？你这不能光有理，这面做的不好也不合适，是不是？ 嗯， 所以说这样，趁这个路面上不平整这个事儿还没有出现更大的危机之前，赶紧把这事妥善的解决，还给附近居民和过路的车辆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环境。确确实实，一脚泥都好说，这万一。你说压一坑，这车轮一歪，这后边再有行人，人一倒，这后边车一拥堵，哎呦，不敢想，不敢想。 嗯， 所以说啊，希望这事儿赶快解决吧。今年5月22号啊，市民李先生就在某网站啊，这个买的那个网站啊， 嗯， 一家店铺里买了一台价值16500块钱的打印机。 哦。 这价格在网购上已经算是高价了吧？ 没错，嗯， 六月初他收了这个商品啊，高高兴兴的，15至15号就确认收货，但是当天他就发现，哎，这打印机少一零件，缺少出纸接盘。 哦， 没有接盘什么概念啊？就是说你这纸出来之后就满天飞， 嗯， 嗖嗖嗖就飞出去了，有那一盘呢，那纸就会停在盘上，所以那接纸盘是必要的，非有不可的。于是啊，就赶紧跟卖家联系，这卖家也说啊，那是少了，一定会给您补发的。但是李先生就觉着吧，你说这对方啊，收了钱以后，我怎么觉得那么没诚意呢？所以他就直接申请售后，并且选择了仅退款类型服务。后来呢，卖家又联系了李先生一次，但是啊，李先生没理会。6月20号，售后服务完成，钱也给退了。记者呢，从李先生申请的售后记录当中看到，货物的状态呢是已收到货，但是啊，买家以功能缺失为理由要求仅退款，仅退款就是不退货哈，钱回来，东西我也留着。淘宝的这个小二就留言回复哈，说由于卖家超时未响应，默认达成了本次售后服务申请，就把这个李先生那个16500块钱全退回来了。也就是说啊，东西还在李先生手里，但是他却已经得到了来自网上的这个退款。 嗯， 25号卖家呢就联系李先生说，这个出纸接盘已经给您补发了，您记得查收一下。但是李先生没搭理人家呀，就说啊，因为我觉得既然我已经通过淘宝官方维权了，那是不是就跟卖家没关系了？所以我没有理会。28号，李先生也收到了卖家补发出来的出纸接盘。后来呀，卖家也打过很多次电话，希望李先生您好歹给我们退一样，对吧？ 嗯， 您现在也有完整的这打印机了，然后呢也有全额的钱，要不呢您留东西把钱给我们，您要是不想要这东西还不满意呢，您就连这完整的打印机一起退还给我们，钱您就留着。但是李先生啊，拒绝了卖家的请求，理由是我的维权行为得到了淘宝的支持，这笔钱是淘宝给我的赔偿金，我没有理由退还给你们。让李先生没想到的是啊，这件事儿之后啊，这卖家居然直接找上门来了。7月8号，有3个人到我的工作室，说是卖给我打印机的卖家，希望我能退货或者能退钱，我没答应，我就随后报警了。7月10号下午，对方又带着6-7个人来到我这儿，直接就把打印机搬到车上开走了，整个过程也就几分钟，李先生不得不再次报警啊。记者呢也就这件事儿咨询了客服，人家网站的工作人员解释说啊，买家呢申请售后以后啊，卖家是有5天的时间申诉的，但是卖家始终都没申诉，所以啊，我们按照工作流程就把保证金扣给了买家李先生。工作人员还表示啊，这件事儿呢，买卖双方其实都有责任。首先呢，买家既然收到了商品，那申请售后呢，就应该选择退货退款。这个仅退款啊，这一项就适合于买家没收着货或者卖家同意的情况，您再仅退款。其次呢，卖家呀也应该遵守流程，通过网站来处理这件事儿，您就不能在申诉期不搭理了，对吧？ 嗯。 他表示呢，这个双方的责任大小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认定。目前买卖双方在警方协调之下签订了一份协议， 李先生最终啊，以16000块钱的价格啊，12600块钱的价格购买了打印机，就是便宜了4000块钱呗哈。 嗯。 卖家欧先生呢，负责将机器安装调试正常，调试成功之后一次性处理完毕，以后不再负责售后维修。如果有其他问题，自行到法院起诉，一切后果自负。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朱瑞雷就表示啊，买家的申请方式呢，首先就是一定是存在问题的。 嗯， 这打印机啊，那不是便宜东西，这个价值，这一次性商品啊，这个价值挺高的。就是哪怕是由于这个网站操作问题啊，退款成功，你也应该按照咱做人的基本原则、诚信原则，你把东西给人退回去呀，对吧？ 嗯， 而且呢，这件事儿啊，卖家也别觉得特别冤，卖家处理问题的方式也不妥当。正确的做法呀，是应该通过诉讼渠道直接起诉买家讨要商品或者要这钱。对于你们这叫了6-7个人上门拿商品的行为啊，如果没有经过主人允许，您直接就把这东西搬上了车，您这属于违法行为，不值得提倡。 嗯，说实话啊，这个我倒不是向着这淘宝卖家，我是觉得李先生吧做事有点不厚道。 对，确实是不是很厚道啊。 啊， 这个既拿了钱又拿了东西，还是让我们觉得这心里边不亏得慌吧，不慌得慌吧，是吧？ 你说这如果说是这个存在这个质量问题，或者说怎么样，或者说这卖家特别的不配合，你说你怎么样可以？这少一件，人说给你补发，然后你觉得人家没诚意，你就又拿钱又拿东西，然后也不接人电话，你觉得你自己好像是啊违了权了，也占了便宜了，那实际上这事儿他不可能就这么算。 哎， 对， 这事稍稍有点钻空子的嫌疑啊。不过呢，这说这世间的公道，人心之中自有一杆秤。 嗯， 这个反正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吧。希望这件事儿啊，李先生这位先生啊，这心里啊能够踏实的面对这件事儿吧。当然，如果孩子问起来的时候，您打算怎么给他讲这故事啊？ 嗯， 不知道您怎么给讲，反正我也不知道。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啊，说的是这个您家冰箱里有什么存货？ 嗯， 您家冰箱是空的还是满的呀？满的话啊，这都什么东西填了您家冰箱啊？发给我们看看呗。这很多朋友踊跃的发来了照片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评论。 是。 渔人老宋说。二位好啊，我们家呢冰箱冷冻室里有鱼有肉，冷藏室啊有菜蛋奶和水果， 嗯， 全是健康的美食哈。 是，顺其自然说，我家冰箱里放的是各种蔬菜饮料，夏天到了经常更新，保持蔬菜新鲜香内干净。 哎，是，这50后说，我们家冰箱里啊就放鸡蛋跟菜，但也不是很多， 嗯， 这随吃随买，毕竟那冰箱啊它不是保鲜箱，这绝对是没有剩饭跟剩菜的啊， 嗯， 那是不健康的。有点巧克力倒是有。 是，你看这275这张图片我打开了， 好清晰，哎呀好规整的冰箱啊。 哎，你说这里边我们看到的有鸡蛋， 嗯， 然后这一个一个这碗啊饭盒里边 是酱或者家里腌的咸菜是吗？ 对，估计是， 非常规整，所有的这个食物都用保鲜盒，而且密封，上面也有保鲜盖和这个保鲜膜哈，做得很，这一看就是有一勤俭持家的好主妇在家操持着家务。 是，可惜这盒里装的什么看不见闻不着啊， 看起来好像是各种各样腌制的咸菜啊，或者说这个小吃，是不是？ 嗯，有可能。 玛丽说啊，我们家冰箱里呀，确实也很少有存货，因为冷冻时间过长也不好。说到这儿，确实是应该及时清理冰箱哈，检查检查，看看哪些东西放冰箱里时间太长了，也没怎么动弹的，对吧？ 你看有一些，比如说平常不做家务的，像我这样的人，他就容易有一误区啊。 嗯。 就是比如说这食物，我们放在外边容易坏，我放到冰箱里它就不容易坏了。 哈哈。 还真不是这样啊。 放冰箱里只不过坏的慢一点，但是不代表它不会坏呀。 对，就特别是夏天天热啊，虽然说冰箱里边那个温度是一定的，但是你一开一关或者什么，这东西啊，它还是在夏天的时候尽快把它吃完或者用完。 可是不能指望着冰箱给食物延年益寿啊。 真是真是。 膨胀的宇宙说。我们家冰箱里放的唯一的那不是食品，那是蜡烛。 哦 啊，怕夏天太温度太高，蜡烛会化是吗？ 是 是, 是。 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来，我有一小闺蜜 啊， 他们家那冰箱里也是没什么吃的，一打开都是什么呀？ 姑娘用的面膜、 哦、 姑娘用的各种保湿面霜，姑娘用的各种香水、 哦、 就是因为这个说啊，据说某些护肤品里边也有那种活性成分，这个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着。他也说这夏天的时候敷上一片冰冰的面膜贴在脸上觉得特别爽、 哦、 所以他们家冰箱就是摆的都是护肤品。 我还听说过好像有的人把那个香烟买了然后囤的多了之后放到冰箱里呢。 别抽烟啊。 啊，当然这个抽烟是不好的。 这个6603这位朋友说啊， 嗯， 我们家冰箱里呀现在放的最多的是自己做的樱桃汁儿。 哎呦 这是我加工樱桃的一种方法。 嗯， 其次呢是啤酒跟汽水，这个西瓜呀桃啊这些应季水果也有，还有一部分生肉，反正也是随吃随放随买吧哈。 嗯， 这个2755这位朋友说我们家450升的冰箱这全都满了。 是短信平台上8954这位朋友说我们家冰箱常备这个磨过的咖啡豆粉末，什么用